此携手沿着河堤走，冬阳暖暖地顺着双肩沾沾地抖落，像一幅图画你我在里头。翻飞的芦花，古老的渡头，紧挨着无言的情，绚烂的午后，轻轻地交换沉默。在这醉人的午后，请用你惯有的温柔，轻轻地凝视我片刻。到了河堤的尽头，请别看我的双眸，我知道他会住。洗手，最后一次洗手，沿着河堤走。在这醉人的午后，请用你惯有的温柔，轻轻是我片刻。到了河堤的尽头，请别看我的双眸，我知道他会珠泪滂沱。好不好，我们约个时候，再一次洗手，再一次洗手，最后一次洗手、yeah。